喂，hello，够唔够声啊？支麦可能唔系好够，咁样唔想冇啲啊？有冇人入咗嚟咧？请问爆麦，而家又点咧？而家又点咧？唉，而家我都唔知点样搞啊！支麦。hello， 咁会唔会好啲呢 ？OK 喎，而家系咪？好唔 OK 啊？好，留意一下。Hello. China command Y. One IP high. Air Force I four C one high. Hamilton 准备花生零食 Ultraman 数九十六 high. Y. Team Hello. 多谢你啊，九千五百二十七。肖志荣，大家好。Ultraman 数九十六 OK sound. 喂，今日咧就将唔会有Facebook Live 嘅。因为 Facebook 咧，即系行过有入嚟咧，咁啊不如唔好入啦，嘥时间。原因就系咧，事实上真系冇咩特别主题嘅，咁所以就唔入咗都罢啦咁样。咁如果上次入到嚟又觉得哇 OK 咁样，咁你就自动会走入嚟 YouTube 噶啦。咁既然就行过路过，咁咪入下嚟咯咁样。咁嗱，我见到我 Facebook 嗰度咧。只要是即是 post， 即是不是 live 的话呢，因为 live 才会 pop 在最前的，即是如果是另外一些Facebook 的 friend 或者 like 个 page 的朋友。咁但是现在似乎呢就真的没什么反应的 Facebook。咁所以呢我放弃了 Facebook 啦，算啦。随缘啦，一起好吗？OK， 见到那边呢 ,Dominic 同埋Candy 呢就入咗就 like 咗嘅。即係话呢根本呢啲朋友呢喺 Facebook, 咪喺 YouTube 都会出现嘅。咁所以呢就索性喺 YouTube 咪算囉，係咪？咁呢今日你见到呢两边就非常之分裂嘅。喺 Facebook 嗰度呢就有吉泽明步喺度试咪啦。咁但係 YouTube 嘅画面呢就令到反高潮嘅。就见到我喺度喺个咪前面咁样。咁点解要试咁样呢？原因就係呢我呢排成日要用个咪嚟录个 voiceover 嘅 guide track 嘅关系呢。咁发觉呢原来我細細声咁讲嘢呢喺个咪前面呢个效果好似好声少少咁样。咁所以呢虽然呢只 condenser 咪就好远都收到嘅。咁但係如果咁样讲得嚟呢又細声啲，但係呢又听得好清楚。咁啊，试下咁样咯，因为我都系俾头先 Facebook 嗰边嗰个画面启发咗嘅啫。 Simon Wong， Hello Simon， 小明坐火车系两， 喂咁早嘅， 位好 ，Hello，Hello， 系，我喺片今晚冇嘉宾。 啊，第一咧，你系咪拗水吹咧？睇到就冇就冇噶啦。第二咧，吹鸡文有冇嘉宾咧？咁又冇吹到鸡。咁你自己估啦，我唔会答你㗎啦。咁你知啦，咩都搵把口嚟答呢就同睇无线啲劇就有啲阴影㗎，因为即係我见到啲人自言自语呢我就好抗拒嘅。即係你问埋啊乜你嚟咗啊，係啊我嚟咗啊咁样嗰啲呢。咁所以唔好介意，希望你啊。咁样讲嘢呢就可以吹四个钟头嘅，因为呢我用嘅能量唔使好大。咁啊，收工未必使食宵夜添。如果咁样讲法，但系问题咧，讲嘢真唔系净系斋讲噶嘛，用个脑咁。咁所以咧，今次试下咁样讲啦。同埋我冇嘉宾咧，就 compressor 都唔使落嘅。咁而家直出，咁啊个声应该又会好啲嘅。 咁但有嘉宾呢控制唔到嘉宾喺度狂笑同埋喺度豪笑㗎嘛。咁所以我就可以唔使落 compressor 啦。原因就係我拎咗 compressor 出嚟唔夠線，上次就所以搏得好唔穩陣嘅。咁同埋兩支咪逼嘅不過 mon 到嘅 signal 呢，咁就係啲聲可能會差啲。咁所以呢就我再等我攞到兩條線返嚟。因為我都出去做咗線鴨寮街，咁啱啱好，但我就未執書包，未拎返線出嚟。咁啦，今晚其實點解個主題咁分裂呢？因為聽到新聞呢就講關於巴勒斯坦同埋以色列同埋美國嘅關係。咁我好明顯我就唔係一個國際嘅事務嘅問題專家啦。咁只不過呢就唔知點解今日睇新聞呢就好入腦嘅呢單嘢。咁頭先就同一啲基督徒傾開偈。咁佢哋好似直頭係唔知道原來耶路撒冷喺嗰幾個宗教裏面有咩特別嘅地位。咁你知啦，香港嘅基督徒佢有幾個讀歷史啊，就算讀神學都係偏聽嘅啫，因為家下嘅神學就分咗兩派主流嘅。一派呢就係訓練一啲人才喺教會做侍奉或者做牧師，另外一派呢就真係去考究歷史，同埋連其他嗰啲聖經原本未經刪除嗰啲版本都讀返晒嘅。咁嗰啲呢就好大風險嘅。因為好多基督徒呢就讀完神學，係嗰派原裝嘅神學，係比較求真嘅神學呢，佢之後就可能唔返教會㗎喎。咁有見及此呢，咁而家出咗好多神學嘅班呢，就係淨係讀埋啲四福音嗰啲呢，即係點樣管理好個教會就算㗎啦。咁求真呢就千祈唔好咁真。即係正所謂即係信就信，就不要問咁樣。所以於是乎呢，今時今日呢讀神學嘅人呢，我相對又冇咁尊重佢嘅。原因呢佢就係讀嗰啲管理神學呢，咁唔該曬真係。咁我冇乜 bias 嘅對呢啲宗教，因為幾個宗教其實都係同一個宗教嘅來源，但唔知點解佢哋呢互相都好似黑社會堂口咁樣分開咗幾個派系之後呢就打餐懵。咁呢啲我哋啲凡人呢就一定要做呢啲，一定要俾啲教主，一定要俾啲聖人去牽著鼻走，或者俾啲有文望有名望同埋一啲權威嘅人士呢就去帶領佢嘅生活嘅，因為要做羔羊㗎嘛，等牧羊人去帶領你㗎嘛，咁自己嚟呢就唔得嘅咁樣。咁所以呢我就勸喻啲基督徒呢就真係唔好扮潮，唔好扮型，因為扮型呢往往呢就要同一個自由主義掛鈎嘅，即係你冇自由意志嘅話呢就唔好扮型啦，如果唔係就好難睇嘅。即係你見到一啲基督教裏面嗰啲好有型嗰啲 boy bands 啊，嗰啲合唱團啊，都成日想好時尚咁樣，但係出到嚟古古怪怪，斬俾人笑嘅啫，我覺得。咁你咁講覺得好偏激啦，咁但係恥笑又唔即係偏激嘅人係唔會有幽默感嘅。咁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咩叫做偏激，咩叫做幽默，咩叫做好认真咁样讲一啲嘢。咁我而家就想我呢个九吹24呢就唔係一个好认真嘅所谓节目啦，其实节目都不如啦，咁倾偈就使乜咁认真呢，同埋认真呢就有损身体健康嘅，原因就係血压会高啦，同埋有我都受到教训嘅，因为有啲听众或者有啲网友呢就係一厢情愿以为你一个咩人，咁於是乎呢就想同你有好多合作啊，想你帮下手啊，想你帮手推一啲嘢啊，咁佢先冇问人哋个兴趣係点，或者冇了解我个人係点嘅时候，或者我个兴趣或者性格係点嘅时候呢，就一厢情愿呢就疯狂咁样要求你做一啲佢认为你一定会帮佢手嘅嘢。咁我又唔希望大家以为我系咩都会帮手囉，其实我系即係食花生时食花生，好熱心时好熱心咁样。咁所以就係咁样啦。咁你话时话呢，其实咁讲嘢呢虽然个喉咙冇咁痛啊，但係呢好颈渴㗎原来。有人话我錯声啲嘛。咁样算唔算錯声呢请问。咁呢仲有我唔记得攞水飲嘅。 正片 M Jazz 而家探长把声好入咪 ，Sharon M Hello 探长 ，Hello Sharon。嗱，唔知各位喺度睇唔睇到，即系有冇留意翻我 Facebook 嗰度嗰个 page 咧，嗰个 post 咗嗰个 post 系乜嘢？嗱，咁我简单讲下啦。 如果大家想睇但又唔知喺边度睇嘅话咧，因为以我所知咧，系有啲空降或者路过或者朋友介绍有介绍嘅朋友咧，就入咗去YouTube， 就但完全唔知有 Facebook 有个 account 有个 page 嘅。咁如果你睇画面嘅话咧，你就见到 facebook.com/detectivetam 系一个字嚟嘅。咁入咗个 Facebook page 里面咧，就有个吉泽明步嘅一个开咪试咪嘅一个片段嘅。好似冇乜反应喎，俾少时间你啊。咁但嗰度呢的确呢个 page 冇乜反应嘅。即係话呢你有冇出live 呢，有冇用 Facebook live 呢，係冇人会 care 嘅。咁所以呢上两次呢推广期就过咗啦。即係当推广我 Facebook 有个节目啦，即係 YouTube 度都有。但係喺 Facebook 有冇 page 呢，到今时今日嚟讲呢，即係有冇节目呢，到今时今日嚟讲呢已经系who f care 㗎啦已经。咁所以我亦都唔需要咁认真嘅，即係同埋有几多人听同埋有几多人 like 嘅 page 呢，我已经好耐都已经唔系好介意啦。因为你越唔介意呢，佢越减緊个人数。咁我諗我即係以我嘅能力呢，我去到6000已经是一个极限㗎啦。即係6000个人 like 嘅 page 呢已经系一个临界点，即是已经过晒我嘅寿命㗎啦。因为不停咁有人走。咁嗰啲人究竟点解会走呢，即係会 unlike page 呢，我怀疑呢就可能有啲呢譬如我走去上堂認识啲細路仔得十几廿岁嗰啲。咁佢啊你即係你阿 Sir 咁样走去 like 咗你 page 之后听埋啲嘢根本就唔知你讲乜嘅。咁唔知讲乜就走㗎啦。咁但係有时讲啲嘢太专，或者即係唔係专业嗰个专，即係话专系讲啲网台发生嘅，讲啲其他网台主持有啲咩疮疤，有啲咩值得耻笑嘅。咁始终都系好少人，都系嗰班人。咁至到呢个 moment 呢，我又唔会再好 care 究竟嗰啲人会唔会继续听囉。咁所以随缘就可能会即係随心咁样做呢，就大家会开心啲。咁呢虽然咁样当然废话啦。咁但係呢我今日呢其实都系主力系讲废话嘅。因为我 Facebook 嗰个 page 呢个主题呢就系咁近支咪其实打错字呀。唔怪之你唔知道讲乜啦。因为广东输入法呢就经常呢就会打错别字嘅。当你唔 check 一 check 就 enter 嘅话，咁其实系咩玩法呢？有冇人知啊？可唔可以答我？因为最近我系近呢一年啦，一年里面或者一年零啦，咁我觉得 Facebook 咧里面咧就好多呢啲有个女仔望住支麦，或者你听唔到支麦，或者好近支麦，咁喺度咁样讲嘢，好细细声咁样，好细声咁样讲嘢，咁唔知有冇人噶？但系咧，虽然我唔知佢讲乜咧，我简直系打破言语界限咁样。可以嘅 hit rate 咧就百几万咁样嘅，当然嗰条女有翻咁上下靓啦，咁同埋好近咪啦，同埋好似喺你耳边讲嘢，咁有种慰藉感啊，对某啲单身男人或者单身喺电脑旁边嘅男人嚟讲咧，会好兴奋都唔定嘅。咁我唔系要刻意做呢样嘢，但系只不过我想试下，即系好近咪咁样细细声咁讲咧，即系一来又唔使好对个喉咙有伤害啦，二来咧又可以暗沉沉咁，因为以我嘅 marketing research 呢就係好多人呢都只係听就唔会睇画面嘅。咁但係唔知点解虽然係咁都有人喺度 challenge 个画面，啲色又好核突啦，仲有又好暗啊，啲打灯又好核突啊，咁样都唔紧要啦，即係咩人都有嘅。咁真係非常之高兴呢，即係大家会发表你嘅意见。咁我觉得呢啲嘢好难去讨好全世界人嘅，咁但係自己舒服。咁又有人继续喺度陪你癫咁就 ok 囉。咁啦，今日呢就好明显呢嗰、那个 feel 数呢就好低嘅。咁好低都冇乜所谓嘅。咁最好就係慢慢打我忘记。咁样即係剩返一个人我都会继续开咪嘅。因为开咪对我嚟讲呢已经係我自己一个兴趣嚟嘅。即係我渐渐可以因为我唔使点样交代人而啲人就慢慢远来而去呢，这个都是非常之过程自然同埋好舒服嘅善终嘅过程嚟嘅。咁我咁样讲呢唔係代表我想唔做，就只不过係 我亦都唔会太辛苦咁样走去讨好人啦，或者我鍾意嗰排諗起啲咩就做咩。例如我今次两个题目其实都唔係我真正题目嚟，今日因为我有听新闻，我知道有人拉布，我知道要改议事规则，咁但係其实所有嘅要讲嘅嘢要评论嘅嘢，我又唔係嘥好多时间，又无谓喺度班门弄斧啦。因为有啲人专业喺度睇新闻，专业写稿嗰啲朋友呢，如果你鍾意听呢类嘢呢，就请你听嗰啲节目啦，即係刘世良嗰类呢，即係每日要写稿嘅，佢每日要好留意时事，跟住呢就将写嗰啲嘢呢就一鸡三尾，一个鱼五食咁样，就可以分布晒喺唔同嘅媒体度发表佢见解。咁我发觉呢，我完全唔係呢种嘅材料，咁所以请见谅啦，希望大家就唔好一个假有个期望，就觉得我系一个讲政治新闻啦，讲时事嘅一个专才，我并唔系咁嘅。但系我唔知点解，虽然我唔系一个专才咧，但我都可以连续讲嘢，讲咗几耐啊？讲咗十分钟，知唔知啊 ？OK， 咁唔知有冇人可以同我有啲交流咧？即系例如头先我讲究竟嗰啲细细声喺度 whispering 嗰啲女仔喺度嗰啲台，大家有冇睇过咧？嗰啲 YouTube channel。 Disputing word， 所以嘉宾又有压鬼，定唔记得改翻？ 唔记得改唔系啩？系、哦、，sorry， 冇 delete 到啫。咁我头先怪错咗嗰位，又话冇嘉宾嗰位啦。咁啊唔系嘅，即系冇吹鸡又见到画面冇咧，又见到冇交代咧。多数都系我打错嘢嘅啫，就或者冇 delete 到嘅啫，咁所以大家唔好见谅啊，因为我又冇监制喺度，又冇 operator， 咁啊自己一条友啊戥我辛苦，啲人喺度，咁点解戥我辛苦呢？唔知点解 Sharon 咧？经常有 Siri 去罢工嘅情况啊，去到佢嘅时候， 有时呢有疑问又唔代表 challenge 你嘅，平话随和啲叫 ASMR 话可以医疗失眠噶、哦，因为透过嘴馋的声音或打击嘅声音 ，World Unis 咪会有24小时直播。数耳朵数足全日吉杂又老咗，啲样同北条麻飞差不多。Sharon 咁有啲人可能唔明你嘅 lighting style 嘛？呢个咪啖撇嘴，邓探长辛苦。 喂，其实就一啲都唔辛苦啊，即系咁样反而舒服啲。原因就系、是、即系呢个咁嘅通咧，系真正嘅我嚟嘅，真系。即系我平时我以前未做电，即系未做 D 一百，未做 DBC 之前咧。我 all the way 都系咁样讲嘢嘅，即系我好少 hyper 咁样嘅。原因就系、是、后来我做网台之前咧，系听网台嘅时候咧，就俾阿黄毓民啦啲启蒙咗咧，就成日觉得大声啊代表有道理，即系好行咁样，即系好有信心先大得声噶嘛。咁经过咁多年沉淀咧，即系我觉得呢啲 acting 嚟嘅啫，即系只不过。即对我嚟讲啊，对索罗 B 嚟讲啊，梗系唔系啦。即系如果大家识得有个叫索罗 B 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咧究竟乜嘢叫做 hyper 啦。真系，即系我呢啲，即系后来我不夹硬扮呢啲咁嘅好 hyper， 即系豪迈咁样咧。即系我争在未笑，笑到拍手掌嗰啲，即系好似只忽忽咁样，开心会拍晒手掌咁噶嘛。咁我都系一个 acting 嚟嘅，即系唔多唔少啦。即系你唔可以话假嘅，即系只不过。你要营造一个咁嘅气氛咧，你有一个 energy 影响你嘅听众，觉得啦，你好好听咧。尤其是喺城寨嘅时候发挥得最多啦，唔系城寨喺 D 一百嘅时候发挥得最多啦。因为嗰阵时好似好多听众咁，我突然间即系有好多今日就觉得哇，探长真系好好听啊，但系第日探长正扑街啊，咁嗰啲即系嗰种人咧，即系又唔系好思考，一夜之间会反面嗰啲人咧，嗰啲人都系适合听嗰啲。acting 即系识得做戏同埋 嗰啲叫咩？即系考虑啊咩心咩即系咩不一话言行不一嘅人就最啱嘅，因为嗰啲人中意 acting 啊嘛。咁所以咁多咁耐嘅沉淀底下咧，即系觉得咁样讲嘢咧，我今日重新一个体验咧，就系、是自己都几舒服嘅，因为咧我自己讲讲下都昏昏欲睡嘅，即系眼水都飙埋。咁但系有人话好辛苦，但系一啲都唔辛苦，即系只不过。好似扮演咁第二个角色咁啦，但系咁样讲嘢，我觉得个情绪唔波动底下咧，对我嚟讲都试得过嘅。咁就咦，原来好多系啦 ，ASMR 全写系咩啊？请问，我想知啊。哦，头先啊，咦，哇，点解突然间咁多我睇唔到嘅？咦？点解我 miss 咗咁多你讲嘢？我以为冇人留言添。我突然见到 Siren 就话唔系 challenge， 我亦都唔系话你 challenge， 即系因为觉得有时有啲嘢即系拗水吹，我就体谅嘅。咁但系有啲嘢都唔使问嘅，大佬你见到系咁就系咁噶啦。不过可能大家都系成日俾人 control 即系生活嗰度。咁但系有去到自己 friend 或者好 relax 冇乜压力嘅底下咧，就会做翻一样同一样嘢出嚟啦，咁样对付翻另外一个人都唔定。嗱、啊，即系我冇负面嘅咁讲，即系只不过成日尝试分析一下啦。哦，原来头先我 miss 咗中间嗰段，哇！我见到人话咩好咸湿啊，系咩？你自己想多了啦。 Jack， 你是 Hi 彭总， 是是我是彭，依家好似压住把声讲嘢咁。 冇喎、 啊。数九十六，简直野性星。是岩生，是彭似岩生，即系木星。James， 你又好似做紧霎时冲动。Jack， 呢个彩发好似有啲辛苦。 冇错啊。 What is Sarah？ 有探长。I'm Luke 64，大家好。Jane Hernandez， 而家探长把声好入味。Sharon M， hello 探长 ，hello everybody。Walt Jr. 前日都去那哥买啲线。Nicola post 咗个女人直迷。Jack Music M B 邓模式。云海前拍档阿祖就系在教会做仪式，之前就响梵蒂冈读音乐。当云海和他讨论圣经内容。阿祖对圣经上内容竟然比一般平民低，呢列好咸湿，呢句话好搞笑啊！又有两个 dislike 啦， 系 ，吉泽明步都玩 ASMR Resputing World Site 探长好 ，Sharon M， 素如过眼浮云，冇睇 post 嘅基本上唔使理啦。哈 ，Resputing World Site 嘉宾又有压鬼，并唔记得改翻。 哎呀，张凳入唔到嚟添，我谂住揾张冇啱 rest 嘅凳咧，可以怼入去个凳底度，跟住就唔使咁辛苦啦，坐得。下次先啦。咁啊，嗱，我见到有啲网台嘅旧同事咧，好中意揸住支麦嚟做节目噶，因为咧佢可能唱惯 K 啦。咁我试下睇下个感受系点先，因为佢咧嗰个同事咧，旧同事成日坐中间嘅。咁佢就要拧呢边拧嗰边呢，但佢又唔識呢个头拧咗个咪都喺返个位喎。咁有啲人即係唔識咁㗎嘛。咁所以就揸住咪喂你呀、啊、你呀、啊、咁样。喂你呀、啊、你呀、啊、咁样呢就所以要揸住咪去唱 K 咁啦。咁我心已经耻笑咗好多镬㗎啦。咁但係而家先讲啦，因为冇同佢做节目啦嘛，你又唔知我讲边个系咪。我嗱有人话我呢好似撚声咁喎 ,sorry, 即係我解释咗啦。其实咁就最唔撚声啦。我平时呢为咗要生存，为咗要同人沟通咧，我就一定要懒声先至可以令到人听到。即系话咧，我平时嗰把声咧，即系懒高音啊，有抑扬顿挫啊，嗰个先系懒声嘅时候。咁所以咧，识得我耐嗰啲人都知道我系咁噶啦。即系我除咗嗌交嘅时候咧，或者同人拗嘢嘅时候咧，我就比较高音啲嘅。咁反而咧就以前我朋友咧就。比较容易睇到我几时系 好 hyper 同埋係好正常嘅時候，咁但反而呢喺YouTube 面前，即係做 live 面前呢，就可能呢成日見到我都係好 hyper 嗰一面囉。咁因為以前譬如做D100 嗰陣呢，即係你唔 hyper 都唔得㗎，因為個競爭好劇烈㗎，即係話啲人聽唔聽呀，有冇反應呀，我咁樣講嘢呢 suppose 係少反應啲嘅。譬如我睇返 live 呢，而家都係得90幾人呢，平時過百㗎嘛，咁樣即係可能睇埋今次下次就唔嚟添。嗱，咁就覆下大家講嘅內容先。咁似顏生，顏生只係一個好 iconic 嘅人呢，咁我冇刻意扮佢嘅，扮唔到啦呢啲。咁反正你個 library 裏面淨係得顏聯武同埋洪朝峰係咁樣講嘢嘅話，咁你咪是但講一個囉，咁我都明嘅。咁你鍾意就得啦，好出名。咁同埋我覺得呢，用呢個喉嚨去講嘢好舒服嘅，因為呢啲震音震返個腦度呢，即係有種治療嘅感覺嘅，唔知係咪就係頭先有人話 ASMR 嗰個效果就係咁樣呢。頭先啊 Wattun 話去亞哥買咗線，係囉，我啱啱買咗兩條線，咁呢我叫佢即刻做嘅，因為我想有啲好短嘅線，因為呢啱啱同嗰個阿哥嗰個焊線嗰個師傅傾開偈呢，佢話啲 HiFi 友呢原來話嗰條線嗰個長度呢一定係 1.2m 先係最靚聲， 1.3m 又唔得， 2m 又唔得， 1m 又唔得嘅，好執著嘅。咁我但唔知佢有冇試過焊條 1.3 嘅，睇下分唔分得出 1.3m 同 1.2m嗰条线嘅分别呢，唔知我专答唔答到啊呢个，同埋你试过未呢，请问。OK， 咁就仲有啊邓武式话呢，云海嘅拍档阿祖呢，係啊，因为呢即係长读圣经嘅人呢，又或者好投入嘅时候，又冇社会经验，又唔睇其他嘢，因为圣经以外嘅所有都係魔鬼去制造㗎嘛，同埋係刺经嚟㗎嘛。咁所以佢哋会除咗佢哋一般所谓唔係刺经嘅，佢咩都唔知嘅。即係正教嘅背后，即係基督嘅正教，唔係基督嘅，係即係基督宗教嘅正教有嘅时候，都未有罗马，未有梵蒂冈嘅教廷嘅。咁嗰啲就俾人叫东正教嘅。即係边个恶呢，就边个揸庄咁解嘅。咁但係一般嘅基督徒呢完全唔知呢回事㗎喎，即係只不過喔嗰啲東正教嚟嘅啫，即係佢哋個心目中呢嗰啲係邪嘢嚟嘅啫嘛，邊度係堅嘢嚟㗎，我哋羅馬天主教底下變成英國聖公會就係堅嘢啦咁樣。咁一般嘅基督徒都係咁諗法嘅，不過又難怪嘅，佢哋全部都係攏埋喺嗰個窿嗰度，大家自己圍爐，咁邊個權威咪信邊個囉，就係咁啫。就啦，即係我唔係想得罪你哋啊，即係又是自己的基督徒嗰啲呢，即係我咁樣講呢，你可以藐視我，你可以嬲咗我，你可以 unlike 我，但係都希望你自己去睇睇個真相或者相對正確嘅歷史啦，我覺得。係咪頭先讀讀下有啲嘢冇讀呢，喂吉澤明步啊，有人講不條麻飛識嘢喎，你都即係其實老實講，吉澤明步呢佢同北条麻飞呢好似差唔多年纪出道嘅。咁但係最奇怪就係呢吉澤明步到而家仲有新作品喎。咁呢佢老老实实佢又个样又唔係好老喎。但係当然咁多年好似佢係2007定06年出道㗎係咪。咁北条麻飞呢我觉得佢虽然个样老啲，但我觉得佢好似啊嗰个高妹㗎喎，即係个高妹个叫咩名话，香港唱歌个嫁咗鬼佬个叫做唔记得咗，大家睇睇。唔知大家有冇睇佢啲作品啦。係呀，韩国妹撩耳嗰个呢，我头以为有个喇叭坏咗蛇蛇声，原来呢佢用一个好一个 acoustic 嘅 lab 咁样，即係嗰啲要嚟模擬人隻耳仔嗰啲 acoustic lab， 咁佢有兩支咪喺個人頭嗰度嘅，即係話呢有個 dummy 嘅人頭，咁左右耳仔呢就有兩支咪擺喺度呢，咁就係個人耳仔聽嘢嗰個 image 嗰個定位嚟嘅， 咁佢就利用咗呢个嘅 simulation， 即系呢个 simulator 嗰支咪咧，就走去撩嗰个人头嘅耳仔咧 ，silicone 都几好笑嘅。但系我就冇话特别舒服，我可能冇专注咁样听啦。我通常都系即系入错咗去咁样，又即系尤其是上次去 research 嗰个 headphone 可以收到啲 ambient 嘅声嗰个 headphone 咧，个 M 嗰个叫 Ambo 啊。即系 Sennheiser 嗰个，我拍个开箱文嗰个咧，就我就见到头先所讲个韩国妹啦。咁大家唔知道，唔知道知唔知讲乜？嗨咩？阿妹嗨迟咗，我以为你食大麻嗨得迟得就系迟咗添。原来你话嗨迟咗 ，OK 明白。仲有呢度读咗未噶？究竟 咪咪咁样讲嘢，完全无擦声，仲好听，阔声旷海，呢口啦真系有啲眼瞓。美女 咪好啦， 很忙，有时间 美女为新噶， 先俾个 line，Wait Zero 好似听紧深宵节目。轻弹浅唱不夜天， 喂 ，hello。 Tech music magma， autonomous sensory DNA response。美 Ram 蛙探长今晚把声重乜咁磁性 ？Gary Lee 喺度，大家好。Matt Hartle。 Hello。 Tech music magma， 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好似同高潮有关，其实我都唔知系乜。Joy message retracted。我个基督教都杀人无数 ，Ultramanx 数96GG，GG 系冇错，梁咏琪。 擅长 D 多 D 未到喇叭听分唔到 ，Jack Music MB 邓无色梁咏琪， 系啊冇错。 Gesture G 平歪锤基督教记历史，而家果 D 信徒其实知唔知当年历史记十字军东征杀咗几多人？一个区取义教嘅教派有几咁大爱？ 嗯， 主员个味已经明显啲，不过我都唔理够长够用就算。 哦，阿波尊，你不如试下 A B test 啦，即系话试完 A 就走去试 B 咧，咁你先更加了解自己。因为咧，即系你嗰条线贵啲咧，你个脑 tune 咗嗰个印象啫嘛，其实。咁或者你信嗰条 1.2 嘅好声啲。咁你 tune 咗自己个印象，觉得 1.2 嗰条好啲，但系当你唔知道播紧嘅时候用咩嘅时候咧，咁嗰个先系真正嘅你自己。咁其实透过呢 A/B test 同埋 blind test 咧，你系有另一个修炼嘅，即系练到自己相对比较客观啲，相对听自己嗰个反应、直觉嘅判断，咁就唔好成日睇埋嗰啲 high-fi 书啊，睇坏人嘅嗰啲。即系听道听途说，大家当系当常识咁样。即系而家今时今日咧，就是、最多人咧就利用一啲似是而非嘅，好似常识，好似必读嘅嘢，而令到大家欠缺咗思考，去唔去追求一啲真相。咁当然，你听个 HiFi 好唔好声咧，对你做人有咩改变啊？应该系冇乜嘅。咁但系呢个一个态度，从条线开始咧，就训练下个人相对比较客观啲，就唔好净系信自己想信嘅嘢咁样。出到嚟行都有自信啲啦，系咪？咁啊，识讲人自己都唔识讲，我有时都系咁嘅。咁啊，慢慢改紧，修炼紧，俾时间。阿肥啊，喂 ，hello， 喂，头先有个好生面口，叫做美女啊，你系咪做啲女财生意咁嗰啲？改埋啲名，食晒字咁样嗰啲 friend 嚟啊？很忙啊！咁你平时喺 Facebook 你系一个咩？咩 username 呢，我想知道，定係你係老哥或者本身我的 friend 呢，都想知嘅。最衰呢，而家呢个 speech 呢单手控制唔到。咁所以我读你嘅 speech 嘅时候嘛 ,speech 你嘅嘢嘅时候呢，我就放返手落 keyboard 度。有啲就辛苦啊，即係有啲。 阿肥瞓觉啦，明天重温小明坐火车梁咏琪 ,try on comment 梁咏琪。我主员有听天外有天重温改变咗啦。正同 Angus 我识人基督徒连去 Hotel 食街都话系邪恶。 喂，叫你食鸡唔系叫你叫鸡喎，大佬。Hooters 嗰啲侍应着啲衫，只系一个 marketing 嘅一个手法嚟嘅啫。喂，老老实实，你譬如去尖沙咀、MK 或者中环、兰桂坊、铜锣湾，喂，着到 Hooters 嘅女就大把啦，兼夹。Hooters 嗰全部都系菲佣嚟，咁你行个湾仔根本间间都 Hooters 啦，即系如果夏天嘅时候，咁嗰啲基督徒咧，即系连咁样都顶唔顺，扯咗旗咧，咁我觉得你谂下，你系咪自己邪恶啲咧，谂多咗咧咁样？咁当然呢个都系我嘅睇法啦，即系你唔好当一个网台嘅主持人咧，系讲啲咩都啱先得嘅，即系我主要九吹廿四讲到明系九吹，我只会讲我自己嘅睇法，我信嘅睇法就 OK 噶啦。咁你唔好走嚟 challenge 我讲嘢啱唔啱，最紧要，因为人人都可以讲自己有份研究过或者思考过嘅嘢，都可以交流嘅，就唔系话我讲嘅嘢就你一定要听嘅，即系话唔系老萧又唔系董彪咁样，话讲董彪死咗好耐，死咗30年都有啦，系嘛？啊，下次试下整翻一支 condenser 咪嘅 mic stand 先。或者吊住咪咁样拎嚟拎去，咁我唔想只手遮住揸住啦。咁但系嗰阵时啊，就算喺 D100 咧，都好多听众不停咁样喺度投诉咧，话嗰支咪就遮住主持人个样。咁啊，我就觉得奇怪啦。咁啊，以前嘅播音界咧，即系好多人都话哇，听到把声真系遮得出啊咁样。但系见到个样就真系 sorry 啦咁样。咁但系到而家，点解有啲少数嘅人咧？咁紧张，见到见唔见到人哋个样嘅咧？呢样真系令我大惑不解嘅。咁啊，亦都系可能苦闷嘅你咧，都要揾啲嘢 challenge 下人啊。即系有啲人去投诉咧，已经成咗狂噶啦。我觉得即系而家香港嘅风气咧，咁要目测咧，香港人几时开始好中意投诉嘅咧？就系、是、有个消费者委员会嘅广告咧，就拎住张单去个洗衣铺嗰度找晦气嗰个郑裕玲。嗰、那个广告开始咗之后咧，哇！嗰阵时万千嘅港女咧，就突然间通变咗郑裕玲，即系个个都嘟嘟啫上身。咁嗰阵时嘅港女咧，就系同时间被命名为港女，系有个 style 嘅，就系、是、多谢啊嘟姐啊，真系我都唔知点解而家啲后生人咧，廿岁嗰啲咧都听个嘟姐，唔知点解我真系。香港就系咁大啦，喂，个个都好似佢咁样，即系呢、這个其实都唔关阿 DJ 事嘅，即系你每个艺人或者幕前嘅人或者有支咪嘅人咧，即系只要你当佢一个社会其中一个人嘅话咧，就冇呢个效果嘅。但我见到啲人成日都模仿嗰啲自己都仰慕嗰啲人咧，就好出事嘅，因为佢又唔系你啊嘛，即系佢嘅经历、佢嘅成就。或者佢嘅经验就同你都唔同嘅，咁你点解要夹硬去学佢咧？即系远嘅话，几十年就梗系讲嘟姐啦。但近嘅时候咧，即系你听黄毓民，使唔使个个都扮黄毓民先开得咪咧？即系你睇下，即系早排热血嘅后生嘅主持人啦，包括杨达啦，同埋包括花生台，以前未有花生台之前嘅，唔知人网，即系总之。俾黄毓民游论过嘅一啲冇咩嘢自己 style 嘅人咧，就会啜一声就 turn 咗去变咗黄毓民嘅。咁你听到好多节目主持人咧都有佢嘅影子嘅，例如好中意将啲四字词语系咁勾搭出嚟啦，即系例如狗狗俾你吃屎啊，唔止四个字，即系例如好多一啲黄毓民去发掘出嚟嘅成语啊，咁样到而家都仲用紧嘅。咁嗰啲人真係要检讨下究竟你自己係边个呢，即係好似七仙女话真係当你撞到鬼嘅时候你问我都唔知道自己係边个啊，咁嗰隻鬼就走㗎啦，咁样。即係我觉得呢样即係嗰个七仙女姐姐呢，唔知大家知唔知係边个呢，咁呢佢讲就非常有哲理嘅，即係我听完之后呢我简直係扰良七日啦，都唔止啊，70日都唔止啦。咁点知嗰位七仙女姐姐呢，上次我在 cash 嗰个周年晚宴嘅时候撞到佢咧，我真系忍唔住手都同佢 selfie 嗰张相啊！但系当然我真系唔会咁唔要面，将同啲明星 selfie 嘅相摆出Facebook 啦，因为真系好唔要面先做得出嘅。咁我都做过嘅，近来为咗某啲商业嘅 商业嘅利益嘅时候，我都会做呢啲嘢嘅，耐唔耐？但系我就唔会喺我自己嘅 page 或者我自己私人嗰个 Facebook page 嗰度 post 出嚟啦。呢啲咁啊，如果讲一啲我素未谋面嘅人，我就会同佢去 selfie 嘅咧。我谂第一个就应该系 Cindy Crawford， 第二个都应该系七仙女噶啦。咁你谂下佢心目中嘅地位几咁高先得噶？ Sonic Chen 系 神龙 追歌买咩线 ？Margamina， 阿哥买咩线？我买条风 jet 啫，即系买条呢、這个系咩啊？几多 cm？ 几多 mm 啊？呢个我都唔知道。即系总之我要呢个 signal 线啦，我要嚟驳通嗰个 compressor 同埋我个 presonic。嗰、那个 audio interface 咧，个 interface 咧就系、Ultraman 96 sponsor 嘅，咁啊专登喺美国寄嚟俾我咧，即系又要 triple 多你一镬啊，真系多谢晒。咁啊呢啲咪真系 sponsor 咯，呢啲咪真系听节目得嚟又付出嘅，真系好少人会咁样做啊。其实即系呢啲系义人嚟嘅，即系用翻圣经嗰个讲法，我觉得。咁仲有买咩摩？咁啊，摩加啊，哦，嗰、那个咩嗰、那个叫摩加米啊，嗰、那个线叫做，我成日听人讲噶。咁啊，照肥文咁讲咧，佢话呢条线有好大问题咧，就系、是、当佢俾一啲硬物碌过嘅时候，佢有 click 啦，因为里面个密度唔够高。咁我唔知啊，因为我唔系专家嚟噶嘛。咁但系咧，就经过好多人吹捧话呢条线好劲嘅。咁但系阿苏伦，我谂你都要试下 blind test 去睇下你最平嗰条线，同埋嗰条贵线嘅分别系咩？你先要 judge 一啲线系咪贵得有道理啦？我觉得咁，但系我呢啲咁低层次嘅欣赏嘅方法咧，就唔系人都接受到嘅，因为我高层次嘅欣赏咧，就包括欣赏埋买翻嚟嗰个喜悦感啦，包括翻到嚟。买贵咗而自己又唔觉得自己好笨柒嗰个优越感啦，咁同埋抒发心理一个压力嘅一种方法嚟嘅，即系话你打工已经好辛苦咯，喂，我连 shopping 嗰个喜悦都冇嘅话咧，做人就真系太痛苦啦。咁咧，我嘅欣赏指数咧，我完全系唔摆呢几样嘢内嘅，所以咧，我就叫自己做低层次嘅用家嚟嘅，即系我最紧要实际方面，即系觉得。即系如果平嘅话，我又听唔出同贵嘅分别咧，我就选择会买平嘅，第一时间都唔使谂嘅，即系我会咁样消费嘅。咁所以我会用色码相机，我唔会用 Canon 咁解啦。啊，其实既然我要好。入咪咁样咧，不如下次用翻一个 headset 咪啊，因为用 headset 咪咧就黐住个嘴咧，咁我又可以唔使周围拧啊。 探长 ，Hello Sharon， 听下 feel 要注意咩？即系客观地主观，哈哈，评话 true 话，我识一个女仔，佢话同男朋友拍拖都唔嘴得噶。 哦 ，Sonic Chen 我都系明天重温啦。 好啦 ，Jan Kanan Jazz 香港好多人四方有，乜嘢都 四方咩啊？ Walton 佢系我去牙干买 Sonic Video MK 289蚊米，合理价钱，开心享受，善换去 Sonic Lam。原装调夹烂咗， 要 董票2006年过身， 12年 啫。评话 Joy 读者果啲有翻咁上下地位，佢咁讲嘢系佢风格，变咗第二个去演绎就唔同感觉啦。郑俊英 Jazz 碌聂都系他台湾，尤其李敖 Alan C H U M H 八探长 ，Hello Alan Chong。喂，唔紧要，我都冇咩特别主题嘅今日，即系如果今日大家想讨论啲主题咧，就可以提出一下一个讨论嘅空间啦。因为我发觉，即系有时唔系要，即系因为平时我有主题嘅时候咧，因为有啲冲击嘅嘢冲击到我个生活咧，我先至会讲嘅，即系先至好自然咁样去流露一啲我要表达嘅嘢啦。 咁甚至乎有啲好资深嘅听众咧就话：，诶，你千祈咧就唔好即系夹硬搵啲嘢讲啊，因为你夹硬搵啲嘢讲嗰集咧就唔好听噶啦，咁样识听啊，梗系咁听啦。咁但系有好多人系路过咧，不过而家都冇晒啦，嗰已经走晒噶啦，因为有啲人觉得我咧会问讲咩话，讲咩主题都俾我屌咁样咧，即系嗰啲就应该走嘅原因就系、是。即系你有 expectation 地去走去听一样嘢，系想听嗰个人讲啲你想听嘅嘢啫嘛。咁嗰啲系要钱嘅，大佬。喂，你唔使钱，咪我呢啲咯。即系大家 carefree 咁样听下得唔听下得。咁啊，咁啊，即系最舒服噶啦。因为反正而家成个网络世界咧，咁鬼多嘢听咧，咁啊，千祈唔好觉得自己系一个咩好大嘅一个 channel 或者一个 KOL 咯，我咁样即系大家都舒服啲咯。咁啊最难得嘅话咧，即系你咁样讲咧，都仲有100人喺度咧，我真系好开心啊！已经即系唔系话你 cheap 啊，即系话你识听啊，咁样讲。因为即系起码我觉得会咁样都仲听我嘅九七廿四嘅朋友咧，佢必定我估啊，工作压力就唔系十分大嘅，因为譬如成日。都要翻工，要好多嘢做，有你慢机嘅人咧，佢先至唔会听我呢类咁嘅节目咯，因为佢会听一啲自己已经想听嘅嘢，咁容易消化啲啊嘛。因为有个 expectation 系配合翻你嗰日想听乜啊嘛。因为正如去到酒吧咁样叫咩啤酒，咁有啲人好冇所谓嘅，譬如叫威士忌，哦，你要三种四种嘅咩威士忌，睇价钱嘅啫，因为有啲牌子我都唔识嘅，咁佢有啲好有研究嗰啲咧，佢就自然会揾一个品牌去饮嘅。咁咧，我呢啲啊真系好另类、好偏门嘅一个节目咧，就系、是、你中意嘅话咧，你咪坐喺度咯，即系我又唔知道你俾咩酒我都饮噶啦。咁呢啲就真系识叹，因为原因就系我好多时咧都唔会主动去揾一啲。即系譬如去当我 relax 去消费嘅时候咧，我就中意系人哋揸主意多过自己揸主意嘅，因为你一个生活里面咧，即系你不停咁要揸好多主意，好多 judgement， 好多取舍，好多选择，同埋即系好多一定要你决定嘅嘢嘅时候，咁到工作以外嘅时候，咁你梗系想 relax 啲，俾人哋控制下自己，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事嚟嘅，咁啊。例如譬如我听日要开早啦，咁我听日九点半通告要过九龙，咁呢就虽然听日个压力就唔好大，因为唔係好重唔係好多镜头要拍，咁但係听日已经好多嘢要决定㗎喇，例如决定用啲咩人啦，决定用啲咩交通工具啊，决定用啲咩机啊，决定点拍，甚至乎演员套衫，甚至乎嗰、那个行车路线，甚至乎嗰个 creative 个桥，甚至乎用啲咩音乐，甚至乎用啲咩做 effect 嘅方法，用啲咩镜头，我已经好多嘢要决定㗎嘛。咁嗰啲当然对我嚟讲唔系一个好大压力嘅，即系我觉得我的目的我都系想背后系做一啲即系自己好想做啲好想做嘅一个画面，或者而家我最开心嘅地方呢就系、是、我嘅客仔呢通常啊，当然有时系，有时唔系啦。就好多个自由同埋好多个创作咧，都系摆喺我呢边嘅，即系觉得我谂啲嘢佢中意用得到嘅，咁啊好开心嘅。咁喺呢啲情况之下咧，就算啊肉体上面有啲压力或者辛苦咧，我系完全会消化得晒嘅。咁但系当我喺工作以外嘅时候咧，我好多时咧都系想俾人哋介绍翻或者。推介翻我要啲乜，而我系唔会好 mean 咁样尖尖声门嘅，我变咗第二个人嘅即刻。咁我觉得咁样先享受人生啊！因为如果你信得过嗰个人，譬如阿监制帮我买衫嘅，或者帮我买嘢食嘅，我完全唔会叫佢买咩，我冇咩欲望话我一定要着呢件衫，一定要着嗰种裤，或者你要食边种嘢嘅。咁可能一个负面啲嘅睇法就系、是、佢会觉得我。一流寡断啦，咁样咁唔紧要啦，即系大家生活得开心嘅话，咁大家就到大家好了解大家特性嘅缺点优点嘅时候，根本都冇咩好埋怨噶啦，因为婚都结咗咁样， 唔通喺度嫌，唔通话你同老婆结咗20年婚，你仲嫌佢哇佢着啲衫好靓啊，成日着喇叭裤咁样，即系你唔会咁样 challenge 佢噶嘛，因为佢中意噶嘛，梗系咁，佢有理由啦。咁就调翻转咧，阿监制要 challenge 我着啲衫好老土，咁于是乎咧，我唔紧要，你觉得我老土，咁你帮我买晒咪 OK 咯，咁样。咁所以佢好乐意帮我买衫嘅，咁呢啲我觉得都算系几幸福嘅生活嚟嘅，因为大家互相都冇乜压力。但问题咧就系有时，即系我明明系有时讲咗两句说话，就令到我好似好严咁样逼佢做一啲嘢嘅时候，咁往往我都要同佢解释翻，我呢个唔系俾压力你，我只系提出我嘅意见啫。你唔咁样做，我都吹你唔涨嘅，我亦都唔会摆喺心度嘅。咁就过咗噶啦呢件事。咁我觉得。相处咁样就 OK 咯，我觉得。咁当然有啲人觉得咁样就好淡薄啦，咁但係淡唔淡薄我觉得就相对嘅啫。有啲人就扯激情㗎嘛，有啲人人系咁佢就要咁嘅。譬如拍拖一定要好激情啊，拍拖一定要日日打住 Kellen 出街要 goodbye kiss 咁样。即有啲人就真係要咁样生活嘅。咁同埋我听咗女仔讲呢，即有时有啲女仔嘅 friend 呢就好开放嗰啲呢，佢就对个男人好热情嘅，即系日日都要搏嘢嘅，原来有原因嘅，我真系大开耳界啊！真系，大家估唔估到系咩啊？即系点解要日日都要同佢搏嘢，日日都要好恩爱嘅？原来有理由嘅。我开头以为咧，即系我真系纯情得滞，即系我以为咧两情相悦，大家性欲又好强嘅话，就日日都做啦。咁但系有啲人原来系将呢样嘢系。要嚟一个工具，即系一个功能性咁样嘅。嗱，我见到阿 Tommy O 咧，真系醒目，即刻讲一个要点出嚟。原来真系有人听紧我讲，因为咧，我头先我留意到我自己讲咗廿分钟咧，都系冇人留言嘅。究竟我讲啲嘢系你哋唔知道讲乜啦？一话留言都费事啊，一话冇意见啦，一话系即系冇乜反应，或者听紧做紧第啲嘢，因为上次阿鬼同我讲咧，我好中意听探长节目噶，因为听住探长节目可以做第二样嘢啊，可以开十几个 Windows， 其中听到一把声我已经好满足啦。喂，真系多谢晒啦咁样。如果咁样听嘢嚟讲咧，基本上咧我讲咩佢都系冇乜所谓嘅。咁我而家见到而家即系调翻转，我有位好资深嘅朋友，又系我听众嘅朋友讲法咧。即系佢成日都觉得我咧就身在福中不知福，点解咁讲咧？因为佢话我咧成日以为人哋走嚟 challenge 嗰啲人咧系好似即系专登嚟令到我唔开心咁嘅。咁但系其实佢系正正相反啊，因为咧嗰啲人好紧张你咧，系你好幸福噶。原因就系呢个素未谋面，甚至乎同你完全冇感情嘅人咧，系唔会咁样专登。嘥力走去打字啊！话你个画面太黑啊，话你支咪太拆啊，话你太偏激啊，即系佢原来觉得嗰啲人咁样嚟，即系嚟挑剔咧，系对我嚟讲有幸福嘅咁样。咁我真系即刻受教啦！咁样讲完之后，我都有时无谓咁样去即系同嗰啲人顶颈啊。但系我再谂深一层咧，咁但系。嗰啲因为我同佢顶颈，嗰啲人又系即系unfriend 咗或者 unlike 咗，咁嗰啲人有冇咁样谂法嘅咧？喂，我咁紧张你讲嘅嘢，其实我都好紧张，我当你系朋友，我先会咁样同你喺度顶颈啫，即系先至会矫正翻你误会咗我。因为如果我当你流嘅，或者我当你系即系我当你系其中一个 fans 咁样，我可以唔 care 你讲啲乜嘅，完全即系你见到云海就知啊，即系云海直头唔会复嗰啲 fans 嘅，赞嗰啲可能会复下嘅。咁即系我正正就系觉得，喂，因为我个 mindset 我已经 turn 咗去一个好似酒吧倾偈嘅朋友，我当咗你系朋友喺呢个 moment 啦，最少即系实体就还实体啦，当然实体嘅朋友就是实体嘅朋友。咁但系我又唔会当虚拟嗰啲唔系朋友噶嘛，咁我都系因为咁样先同你拗起上嚟啫。咁正正嗰啲即系例如有个人又话即系话我净系啱听我先至可以喺度讲嘢嗰个 本来好多即係苏伦成日招呼嘅嗰位呢，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啦。咁佢有冇諗下究竟喂我真係当你係朋友我先至会同你拗啫，係咪？即係如果我当我一个名节目主持人，我直头唔睬你添啦，即係等你觉得我仲神秘添，係咪？即係我嗰位朋友真係启发咗呢样嘢。咁当然大家喺呢个空气里面呢或者电波里面呢，根本就係大家都冇各不相欠嘅，即係来去自如，欢迎渗透，都是黄一文教的。即是这些情况底下呢，即是所以我大早刚刚开始这一集，即是今日的9/24的时候呢，我亦都讲了呢，即是我尽量都试一下不要那么认真地又很认真地对待一些朋友咯。即是 at least 到星期四晚这班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来的，即是我真的我当他是朋友那么对待的。即是所以怎么拿捏呢、这个情况呢，我做我自己几真几假呢，咁当然如果好假嘅话，咁人人都开心嘅话，系都有一个方法嘅，我相信。即系调返转咋嘛，即系有个听众就话我即系只系鍾意听我讲，只系鍾意听我鍾意听嘅嘢，原来唔可以 challenge 嘅，咁跟住人拉咗走咗，冇嚟再听9/24，或者冇留言，即系我諗佢都冇听㗎啦，因为佢啲时间好宝贵㗎嘛，佢咩台都听。咁如果即系一旦佢有听到我咁样分析头先嗰位朋友嘅忠谷呢，咁即係我觉得有时大家有啲唔同意见呢，咁喺度讲下，我亦都见到有几位朋友呢，即係不停咁同我有啲唔同意见嘅时候，佢亦都更加留喺度嘅。我觉得即係比较自大咁讲，即係觉得佢哋个灵性咪就咁样提升咗少少囉。原因就係你又接纳人哋讲嘅嘢，你又有思考地，你自己唔认同，但係你真係真心听嘅人哋意见嘅时候，咁成件事立体咗囉。如果你諗得通嘅话，即係我就唔敢我諗得好通，但我有时我都真係接纳咗人哋讲嘅嘢关于我嘅盲点嘅。即係所谓盲点就係我从来冇諗过呢一个意见喎。咁可能live 嘅时候，或者我未能够转数好快，能够即刻分析晒你讲嘅啱定错嘅时候，难免有时会起咗少少杠嘅。我觉得呢个人之常情啦。咁当然输打赢要啦，人哋咁我就闹自己咁就唔出声啦。咁但係到当我沉淀咗嘅时候呢，我个 way 我会跟咗嗰个人嘅讲法都唔定。亦都有朋友都观察到我，因为听完一句说话，即係督破咗个盲肠之后呢，我就真係明晒喎，有啲嘢我真係明白咗好多喎。咁我做人就係不停咁學習啦，当然。即係呢啲唔係懶謙虛，事实上我嘅经历都係咁样话俾我自己听喎。嗱，头先讲到呢，点解嗰啲咁热情嘅女朋友或者老婆呢，咁原来只不过我真係太纯情啦。求其讲一句即刻有人答咗啦，喺15秒里面。 前面我唔俾佢偷食 ，Adam Trump 两个人一齐生活就系成为生活一部分，自然一部分。小明坐火车跟佢响出面搞，平安回其实我等听答案。小明坐火车食紧嘢咪无手搭嘴。Albert Yard Hello 探长 ，Little Lar 今晚 skip 陈 D M S G 其实系咪 show 唔到？ 吓系咩 ？Little Lar 探长，不如讲下黄台养剧本你点睇法？哈 哦，乜有啲 skip 咗咩？嗱，香港好多人都系四方西呢、這个 Jen。我都读咗啦，可能系嗱、哦，我其实我一路都系读緊嗰啲留言㗎喎，我就冇 skip 到嘅，可能我真係睇唔到，或者有啲 show 唔到都唔定，我真係唔知道。 说声邝探长，只要你讲你真心觉得嘅嘢，就已好好听。 哦、oh, ，thank you。 其实有时睇下岩岩嘴型者，但系有品格嘅人系识点去接受人意见，讨论就系咁意思，识接受先人双方沟通。 啊，系咯，冇错啦。 Mayram Nicole 系咪指画面冇咗留言？ 哦，系啊，画面嗰个留言咧，因为我上次同大家讲，我转咗个新 OS 之后咧，就因为我用Mac OS 嗰个 High Sierra 嗰个新嘅 OS 咧，佢系我听整机嗰个朋友就话咧，佢系唔 support external 嘅 hard disk 嚟 boot 机嘅。咁但我一向我而家用紧呢部机咧，都系用 external hard disk 嚟 boot 机嘅。咁 update 咗嗰个 external hard disk 咧。开到，但系之后就用唔到，咁所以咧，所有嘅旧机嗰个 preferences 咧，就我已经尽量抄到嘅都抄翻去部另外一个机里面嗰个 hard disk 嗰个 boot 嘅，咁但系嗰、那个画面嗰个留言咧，系要经过第三方嘅一个 host 咧，就去记住你嗰条 path 嘅。咁因为佢有个 service 呢就係按喺个 cloud 嗰度嘅。你要 hook 返去嗰个 host 嗰度先至你嘅留言呢就经过佢唔知用咩方法嚟 fit 返落去你个 OBS, 即係我个 LiveWatch 嗰个 app 嗰度先用到嘅。咁因为咁嘅原因呢冇咗嗰个 host 嗰条 path 呢咁我就冇咗囉。我又唔識整返。咁我听日呢就见到帮我整嗰位 Milton,即系以前我旧同事，咁希望我记得叫佢帮我整翻啦。如果唔系，我都唔识整。咁啊，梗系多谢佢啦，因为俾人个印象以为我咩都识咁噶嘛。哇，又可以自己一条架 live 啊，又可以出到一啲留言啦、啊，又可以即系识好多嘢咁。但系其实我咩都唔识嘅喺呢方面。咁啊，唔系佢咧，我死得噶啦。 Keith Harlow 探长 ，Hello， 唔系，我见上面有部分留言都冇读。 哦，即系你见到，但系就冇读到啊？系咩？嗱，我起码唔系刻意唔读先，因为我都唔知道有啲你见到边个冇读，不如你打一个字出嚟，即系打 paste 嗰句出嚟，咁睇下系咪真系 miss 咗。我就唔见啦，我就见得读晒啦，真系有啲眼瞓，读咗啦。系我头先啊，我见到阿小明坐火车咧，佢就有份讲梁咏琪，咁但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我哋讲紧边个似梁咏琪咧，同埋我想知道咧，做 marketing research 咧，究竟你有冇女士系睇 AV 嘅咧？即系嗱，我唔系性骚扰啊。即系纯粹系 marketing research， 即系等我了解多啲。因为咧，我不停咁样听到啲唔同 party 嘅朋友咧，一讲性经验嘅时候咧，就异口同声咧，都话女人咧就仲咸湿过男人咁样。咁呢样嘢唔知系咪真嘅咧？因为我又唔系与人无数啊，我识好少女人啫，加埋都系，甚至乎即系有过一啲经验嗰啲都更加少啲啦。咁所以我真系唔知系咪真系咸湿啲。我经验话俾我听又唔系。咁但系嗰啲朋友点解即系硬系撞到啲咸湿嘅女人咧？我就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好羡慕啊！呢啲，不如呢个题目讲咸湿啊，同埋今晚咧，我都唔可以讲太耐啦，因为咧我仲未执嘢，同埋我仲要还少少债俾人，因为我日日都爆满咗，满写咗个 schedule， 日日都有嘢做。咁令到我顾此失彼啦，因为人手有限，即係假如个个月都係咁嘅话呢，我就应该请人嘅。咁但係假如第三个月之后冇生意咁点算呢？同埋嗰啲生意都唔係好 solid， 又唔会签死一年有几多单嘢咁样。所以其实做 production 都几难做。尤其是而家个工钱相对比较少呢，即係前一单 job 同埋而家单 job 已经差好远时间，唔係好远嘅钱啦，咁变咗而家就好勤力啦，不停咁扯数啦，即系总之都系社会嘅错啦呢啲。 小明坐火车有，我唔知个女优系乜水喎、 啊。哇，咁你睇 A V 你系点样睇嘅咧？系咪上嗰啲 online 嗰啲，即系唔使 download 嗰啲咧？因为而家以我所知。嗰啲類似譬如 Pornhub 啊，同埋有啲咩 賣 AV Super 啊嗰類呢，即係本地嘅人 host 嗰啲閒網呢已經好成熟啦，加上而家嗰個 bandwidth 闊咗好多呢，咁通常 online 都睇到 720p 呢，其實都非常好㗎啦。所以衰在呢 online 飛打又嘥好多時間，即係比較唔係好 smooth 啦，咁所以先要 download 嘅啫。咁我想問下，究竟即係而家大家係靠啲咩媒體去睇，即係 online 定 offline 睇鹹嘢嘅呢？因為 DisAV 我已經放棄咗啦，因為嗰啲畫質真係太差啦。雖然佢啲品種又好唔同嘅，咁但係頂唔上啲畫質囉。雖然有啲人有啲高人都講過，其實睇鹹片又唔係自在畫質嘅，自在好唔好睇嘅啫。咁我就自問冇咁高層次囉，即係好低層次地，即係我覺得畫質好嘅真係好睇好多喎，事實上真係。唔知系咪职业病咧呢啲？ 评 Web Two 嘅男女都系好色嘅人，睇性需要者。Alan Chan 请 Freelance Sharon 嘅我反为想知，男士睇得士多唔觉得好闷好无聊噶咩？大同小异噶、哦。 嗱，呢个就是女性嘅一个迷思嚟嘅，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俾家姐抄多有本咸书，都咁样教训我。其实我唔系第一次执到你有咸书噶啦，但系睇一本同睇十本有咩分别啫？咁样咁你唔明，我好难解释到你听噶、哦。咁即系唔知道你有冇其他男士可以同阿 Sharon 解释下咧？即系其实好怪嘅。咁女人买手袋嘅个个都系装嘢嘅啫嘛。咁你点解成日不停咁买咧？咁点解啲鞋未烂又买咁多对咧？咁嗱，如果你答我，你话要见人噶嘛咁样，咁咪未免唔系好自我啦。咁咸片就真系自我好多嘅。咁呢个即系同生物性系有关嘅，我相信，因为人同接受咗文明都一千年到啫嘛，或者中国就话自己好叻啊，几千年啦咁样，但我唔系好信，即系以前嗰啲少数人文明啫嘛，多数人都未文明嘅时候，即系仲系有野性嘅时候。即系以人个 DNA 进化嚟讲咧，系进化得绝对好慢过你嗰几千年嘅文明嘅。咁男人佢个天职就系要不停咁生仔嘅。咁但系而家大家衣冠楚楚，着晒衫咁样，又要着多条底裤咁样咁多拘束嘅时候，咁但系你个 DNA 又冇改嘅，咁点算咧？咁就系用一啲行为去满足翻你嗰个原始个兽性咯。你的兽性本身就是见女就搏，见条蛇都怼冧佢，拎翻去食噶嘛，即系人嘅兽性就系咁嘅，即系要储一啲嘢去占有一啲产物或者一啲产业啦叫做，咁甚至乎用旧约圣经嘅睇法咧，女人都系一个产物嚟噶嘛，所以搏条女翻屋企咧，你就唔可以俾第二条马佬搞㗎啦，因为呢嗰条女系我嘅产物嚟㗎嘛。咁所以回教就可以唔止一个老婆。原因就系呢佢都系依返旧约嘅时候嗰、那个时代嘅睇法。咁所以呢就可以有几个老婆啦，咁解囉。所以呢好多好精壮或者好动物性好强嘅男人呢，就会为咗回教去牺牲都有嘅。原因就系佢有个好处就系、是任何嘅回报呢都係同女人有关嘅。例如圣战之后就有好多处女等緊你啊。咁例如又娶几个老婆得啊，如果你入咗回教之后喺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法律底下，你係唔同人种都可以有唔同嘅待遇嘅。即係举緊例就係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都係咁啦。即係你基督徒就唔准娶多一个老婆啦。咁回教可以娶四个老婆啦咁样。咁呢啲都是要来配合返人类嘅兽性去产生出嚟嘅唔同嘅大细超嚟嘅啫。咁宗教就係因为其中一样嘢呢，无中生有，点解你话得就得，点解我话得就唔得呢咁样。咁呢个就係历史嘅问题啦，即係我又改变唔到，但我可以讲㗎嘛，因为香港有言论自由㗎嘛。咁我唔知点解有一个好有言论自由嘅地方呢，都有啲朋友好担心我俾人打呀，或者好担心我俾人斩呀，或者担心我得罪人呀咁样。咁呢啲咪就係即系呢种谂法，当然佢系对我好关心啦。咁但系我觉得冇必要嘅呢样嘢，其实 即系个法律就系要嚟睇场噶嘛。咁有人意见唔同嘅时候，有一个清晰嘅法例嘅时候，咪保障咗任何人讲啲咩即系客观嘅现实，唔系人身攻击嘅话，咩都可以讲噶嘛。即系以我香港大嘅，以我嘅认知同埋法律写到明都系咁嘅。但系唔知点解中国人咧，往往咧就好多包袱嘅，好多白色恐怖喺你旁边嘅。即系有时你喺你有时同朋友倾偈，你都见噶啦。即系讲到某几句，李嘉诚咁样，喂，咁样要咁讲，喂，好啊，唔好听啊，边个边个，黄新啊，几个老婆啦、啊，咁样。即系我见得多啦，唔知大家见过未咧？即系点解何鸿燊有几个老婆，佢自己都认噶。咁点解公共场合又唔够胆讲何鸿燊咧？或者唔明点解？嗱、啊，又有人话啊，死咗嘅人你唔好讲咧，冇得答你嘅咁样，即系好唔道德噶。我又唔觉。咁何鸿燊虽然死咗，但系的确系有几个老婆啊嘛。咁有乜问题咧？咁但系唔知会大家都好惊咁样讲呢啲嘢咁样，我觉得即系呢啲咪就系原本个游戏规则嗰个常规。即系讲香港系一个场，澳门一个场，系赋予你有呢个自由嘅，你自己就剥削咗。咁但系另一篇窗，你又喺度争取紧自由，你又一齐嗌口号喺街嗰度，你又走出嚟社运，又要真普选，又要为自由咁样。咁但系偏偏自己又做翻一啲嘢咧，自毁长城嘅。即系呢样嘢，我就真系至到而家我都大惑不解嘅。 前面我睇片睇到好似求高登咁认帮唔认人，小明坐火车online 唔敢太多读 ，Jack 咪食 MB 邓无色 online app 手机睇唔到 FSF， 现转系 Apple.com Albert 又系英国啲鬼婆一位卖，就成日讲咸嘢。Harry 你以前啲旧同学会互相咸相咸，令我响嗰啲都睇。Alan 长征如日日食饭唔厌减咩？平安出咗面，但系我识个女仔，佢都有睇 C。 无端哦，可能头先咧，就有时读下停咗啊。咁所以咯，跟住咯，见到 highlight 咗嗰啲，我就冇读到 skip 咗，可能系咁啦。但我又冇怀疑我读漏咗啲乜嘢。鬼婆中意讲，因为鬼婆佢相信言论自由多啲啊嘛，佢又冇咁多伦理家庭伦理嗰种包袱。我觉得所谓家庭伦理嘅包袱咧，就讲得真系太好听啦。我觉得呢啲咪就系虚伪咯，即系敢怒不敢言，即系我觉得。成日生活喺呢种风气底下嘅朋友呢，个人都系会相对变成虚伪嘅。我觉得我认为系咁嘅。因为如果你唔虚伪嘅话呢，你表露到自己，即系你选择性表唔表露自己呢，呢种都系虚伪嘅一种行为嚟嘅。其中一种原因就系你一世都唔表露嘅话，你甚至乎你唔觉得系咁嘅时候，呢啲咪唔虚伪囉。因为你真系信你自己嗰个行为系你出自内心嘅。当你个心唔系咁谂嘅时候，你又扮到咁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难接受咯。即系尤其是啲高举话自己人民后舌啦，话自己表表女女都话自己好有道德，即系话信佛啊、利己利人啊，又话或者自己成日做善事去帮细路仔啊，嗰啲人即系喺个咪度力博到大家人相信佢嘅时候咧，但系佢真实嘅佢咧就偏偏唔系一种咁嘅人嘅时候。咁你都可以话哇，网上礼节嚟㗎嘛，我开得咪我梗係要讲啲大家都令到你道理向善嘅说话啦咁样。但你某程度呢，你讲啲说话嘅时候呢，人哋就当咗你系㗎啦嘛。即係当咗你都系一个佛教徒，或者当你都系成日做善事去帮助细路仔有书读有鞋着咁样。咁但係最惨就我见到佢嘅真面目并唔系咁嘅人嘅时候。咁我踢爆佢喎，俾人话我讲是非。人哋完全冇讲佢呢一句坏话喎，咁样。咁我都知踢爆佢係对我都冇乜好处。咁但係我只不过係想同大家讲一个讯息呢，即係我都係想话俾大家听，即係唔好信外表。即係如果你听到佢咁样讲，你觉得係啱嘅话，你自己跟住做就得㗎啦。你并唔应该苛求返嗰条友係会做过啲咩嘅，或者係咪真嘅。即係唔好信啊，直头係佢讲嘅啱听就 OK 㗎啦，我觉得。咁所以好多误会或者好多争拗或者好多你见到好多惨剧啦，例如嗰啲人性嘅惨剧啦，例如所谓惨剧其实好简单嘅反面啦，信错咗啦，后悔啦，恶言相向啦，抹黑啦， 人身攻击啦，所有嘅呢啲嘢咪就咁样嚟㗎囉。因为你个 expectation 太高㗎嘛，就是、正如听节目嘅时候，哇你估佢咁讲佢唔係咁讲你好嬲㗎嘛。哇陶杰喎、,me too 喎、咁样呢个扑街，喂从来都冇人唔当佢扑街嘅其实。但只不过有啲朋友都係太认真，即係觉得出亲嚟讲嘢嗰啲人呢必定呢个道德指数或者一定超过60咁样，即係100为满分，或者一定超过50咁样。喂，但当嗰条友唔系讲你心目中嗰杯茶嘅话，佢讲一啲一个方法又好，或者真系贱格都好，咁佢都有可听性噶。即系正如我成日话，我有啲网台朋友好唔中意佢，我自己唔听，冇人叫你唔听佢啊嘛。而家系咪？咁只不过即系我讲出嚟就系、是、个目的，就系希望大家听嘢咧，唔好将个感情摆得太深喺嗰啲人嗰度咯。即系讲啲咩啱就啱噶啦。其实佢就算一个扑街讲一啲。讲一啲天使讲嘅嘢，你咪听佢讲嘅内容去 judge 嗰样嘢啱唔啱，你自己做翻嗰样嘢就得噶啦。即系你唔好将所有嘅感情都投注喺同一个人度，因为人实在系一个好充满唔稳定，同埋充满好多层次嘅一个物种嚟噶嘛。咁你下下都系睇啲人嚟信，睇啲人嚟听，摆感情落去，哇！大班好好人啊，佢真系好好公义，唔系行公义好怜悯啊咁样。但系佢一定系好人噶咯。咁有啲人好简单嘅人就会咁样谂噶嘛，即系话基督徒一定好人啦，点估都会强奸嘅啫，系咪先？咁基督徒系一定好人嚟噶啦，点估都系做贪官嘅啫，咁样。咁呢啲咪就系大家不停咁样犯重复嘅错误，不停咁样将自己嘅感情摆咗喺嗰啲有口有面、有一个代表性嘅人嗰度，而后来发现佢唔系嘅时候，咁你自己唔开心咯。嗱，你又调翻转，你又讲我，只要咁你自己咪又系咁，我就唔同。老实讲，因为我真系当嗰啲人系我朋友，即系一齐共事，一齐喺个同一个网台嗰度做，我就系当一个朋友，我信赖咗佢。点知佢唔系啊嘛？我同你听节目唔同啊嘛？你听节目，你当系朋友，佢唔当你系朋友噶嘛？咁点算咧？呢啲因为我亲眼见到噶嘛，好多嘢都真系咁，所以咧网台又唔系唔听，即系内容啊，梗系充实就更加好啦。咁万一佢讲啲嘢你唔啱听嘅时候，你亦都唔使当佢系仇人咯。我觉得啊，无端端唔知点解讲到呢度咧就读唔到嘅。呢个拼威菜唔知点解又系读唔到嘅，咁所以我而家又重新喺佢嗰度开始过。 以前成日听啲人敢食女，我其实唔信，但听过啲执丝事件，终于 咩叫执丝啊 ？Sharing 嘅我有朋友话睇得咸片都觉得好无聊，加上有女性朋友觉得要尊重女性朋友，于是冇再睇。 哦， 小明坐火车叮当咪集集一大红次次俾纪安虾。叮当提供法宝帮大雄，最后错用法宝搞到一锅粥。小明坐火车咪又系个个都睇，你问翻你家姐咯。叔叔佢好似未死，探长好。小明坐火车信佛修行，谂起个字谂好靓但好假嘅女人。总喺屁你讲开黄杨达，我星期日下午两点左右喺大坑东街市平台见到佢二公婆喺餐厅食嘢。 哦，好似住喺嗰头噶嘛，南山村嗰边啊嘛，系咪？好似大坑东啊 ，OK， 我喺嗰度读书啊，细个嗰度有间大力水手快餐店噶嘛，系咪？咁后来咧个货即系嗰个版权人走去叫佢改名，咁啊唔知咩改咗个名叫咩唔知叫咩水手啊，快乐水手啊，定唔知好老土咁先。 平话出为探长，有时工作上真系唔好当同事系朋友，小人太多。 呢样就系我的缺点咯，即系我改变唔到，即系，即系改唔到，即系唔知啊，真系，即系我个人可能比较滥情啲啦，即系对真人有口有面，即系觉得嗰一刻，我觉得佢即系做得过朋友，咁我就当咗朋友咯，因为如果。我做得到呢样嘢呢，我成就绝对唔止係咁啦，係咪？即係会目标为本，即係我就唔係目标为本嗰啲人嚟嘅，听 high five 可能係。咁但係对住人我都有个弱点，简直係缺点添。咁所以 我都系怕咗啦，我都唔好同人一齐共事会好啲咯，即系好难会唔摆感情落去嘅，咁所以比较孤独啦。咁有啲譬如阿 Milton 呢啲，我都唔介意同佢做同事嘅，因为即系每个人都唔同嘅，真系即系有啲人你觉得即系大家相处得舒服嘅咁样，咁去到而家我冇一齐做嘢，佢都有帮我手，咁样几开心咯呢啲。咁但系唔系人都可以做得到咁咯，即系有时有啲距离，可能唔系成日见到会好啲咯。咁嗱，而家有过咗12点啦。咁大家可以留下言啦，因为头先有人叫我讲黄台养，咁黄台养弃保前因后果我就唔知啦，因为我冇跟到呢啲新闻。但我觉得呢班人弃保嘅背后咧，即系讲。讲市井啲啊，咪身有屎咯，即系弃保嘅原因。嗱，你即系我冇跟，我讲啲嘢唔系老萧咁硬正啦。当然，即系讲到坚咁样，我唔会嘅。即系据呢、這个，即系将心比己，用翻呢个心理嘅角度讲，可能系有人叫佢踢保，原因就系唔想去爆更加多嘢出嚟。即系我觉得一个好直觉嘅谂法嚟嘅。原因呢，原来嗰一班。我哋成日觉得佢系鬼嗰班咧，包括青年新政同埋黄台养系咩啊？嗰、那个佢哋个组织叫咩啊？叫做本土咩？叫咩啊？我唔记得咗啦，已经即系总之嗰班本土捻啦，佢哋当然行出嚟嗰阵系热血青年啦，即系真系想个社会。有啲改变嘅，透过示威，透过一个社会运动，但系原来有人专系执呢啲细路仔咧，就去 sponsor 佢去做一啲嘢。咁而 sponsor 嗰个咧，个当然好漂亮地讲出一啲会帮到佢哋嘅嘢，而佢哋入世未深，唔知道嗰啲人背后有啲咩动机，或者甚至乎谂唔到有啲咩动机嘅时候，咁咪贪方便咯。即系同埋，我觉得而家嘅年轻人咧，最大镬就系咧。佢唔受赞啊！一赞佢咧，或者好你代表好 sponsor， 唔系好 respect 或者好撑佢嘅时候咧，你嘅 sponsor 咧佢又乜都够胆收嘅，例如收嗰啲货金啦，例如俾个地方佢啊，例如俾好多 support 佢啊，咁嘅时候佢就唔会谂得起嗰啲系咩人嚟嘅，即系背后系啲咩动机嘅，甚至乎唔会信系共产党嘅，原因就系。我叫你嚟反共，我有乜理由共产党俾钱啊？因为黄毓民都讲过呢句嘅，你见过共产党俾啲人俾钱佢反共未啊？听落好似好合理系咪？但系其实共产党都有好多唔同嘅分，即系好多唔同嘅分支，同埋好多唔同嘅权力嘅。共产党兴唔兴亡对嗰啲人系冇分别嘅，系冇关系嘅。但系佢自己本身嘅利益就系最实际嘅，即系话大家都系共产帮共产党做嘢，但系帮紧共产党边个 part？边班人做嘢呢？咁我相信有听开啲国情嗰啲人都知啦。我就唔系好知道个国情系点样嘅，但系你用一个社团嘅伦理架构咧，你就明白嗰啲共产党打工嘅人，即系或者帮佢出钱嘅金主，佢哋系为咗攞啲咩着数嘅。咁有着数底下，咁佢哋咩招数都会出噶啦。尤其是个主流话想呢啲激进嘅民主派崩溃嘅，咁最好就揾呢啲再激进个激进民主派嘅僆仔出嚟，就攞翻同一个客源嘅支持者去系去拆翻散嗰啲传统嘅激进民主派咯。咁呢个好明显噶啦，即系直到而家我谂喺呢度都冇乜争议啊。我觉得即系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其实如果有留意嘅话，咁当佢嘅金主惊佢俾人拉。去审嘅时候爆大镬，咁如果我系嗰个金主嘅话咧，我就同佢谂定一条后路咧，走啦，你唔好你弃保啦，嗰边你去到台湾或者到 somewhere， 我有人照顾你，仲你体体面面咁样，可以喺嗰度继续写嘢，我俾埋地盘你都仲得咁样，即系 once 你搞得掂佢嘅后路，而佢又信咗你嘅时候，咁弃保系一个好低成本嘅嘢嚟，相对。即系你俾人拉咗嘅时候，你可能好扑街，即系又做唔成英雄。但系我弃保嘅时候，我仲有个平台，你应承我俾我继续写嘢咁样。咁呢个都一个可能性咯，我觉得。即系当然你觉得系阴谋论啦。咁但系我呢、這个呢种阴谋论系非常合理嘅。即系我代入咗个金主嘅谂法， 我都系叫佢弃保啦，你唔好上庭啦，因为我未必系 100%， 即系我系金主嘅话，我未必 100% 控制到佢上庭讲啲乜嘅。咁例如有人同我讲，青年新政同黄英琦有关嘅，就系呢个传闻啦，即系我唔能够肯定嘅。咁黄英琦一个咩人呢？曾经自由党嘅相对系民主派嘅人，我印象中。咁但系老公系做乜嘅呢？咁大家自己查下咯。咁我觉得我听完某啲 insider 讲，我觉得我唔怪得知啦。即系嗰阵时青年新政都未有尤慧晶见家嘅时候，我已经访问嗰个叫 Dominic 嘅细路仔，佢我都问三番四次问佢，究竟系你点解会入行嘅咧？点解会搞政党咧？咁醒目咁聪明，可以咁短时间里面可以做到咁多嘢咧？佢都答到咦咯咯，系好唔合理嘅。咁你错极佢都唔讲你有咩法子啫。咁后来有朋友话俾我听个真相系咁嘅话，咁我当然选择信啦，因为好合情理噶嘛。呢个成个故仔都。 Jack Music MB 邓武 冇错，本文前 小明坐火车本文前 哦，啊又到阿拼威菜咧，就偏系唔读你嗰啲嘢嘅，咁大家都系提供资料，但系就冇乜意见。咁既然系咁咯， 我就唔觉得系滥称，算唔算呢？因为我同你一样，俾人玩我太纯情，但我觉得工作上时间对得最耐你同事。点解大家唔亲善一啲，但最后关系咗大家工作上，就反转出土就系屎。Thomas 9088本土民主前线。 系啊，冇错。咁啊，拼威菜讲一样嘢咧，即系我都唔系打好多工，咁但系我打个。两份工呢都有呢啲情况嘅。即係嗰啲同事你唔可以话係知己啦，咁但係正如你话斋，咁我个人係友谊先生嚟㗎嘛，即係好少会同人哋结怨嘅。咁通常都係会好鍾意同人吹下水呀、啊、关心下别人呀、啊、咁样。或者去下街呀、啊、飲嘢，最鍾意人嘅。嘅其中一个啦。咁但係当大家係喺工作上甚至乎冇摩擦，但係当个老板同我哋局部嘅员工敌对嘅时候，嗰啲本来好冇所谓又同你嘻啊同一齐玩嘅同事呢，一夜之间就同你反面嘅，就唔睬你嘅。我都遇过。咁甚至乎我而家呢层楼有几个看间嘅，咁其中一个新嚟嘅看间呢，咁呢就佢嘅选择性呢就夜晚唔开门俾人入嚟，因为我哋要返夜班嘅，佢认为夜晚唔应该入嚟嘅。我唔明点解呢个看监会有咁嘅权力，可以唔放啲人，唔放啲租客入去个大厦度。其实咁样同呢、这个非法禁锢私人财产有关嘅，佢当然唔识法例啦。咁而我亦都有隔离同事，隔离嗰啲邻居呢，佢因为就咗嗰位看监呢，就咁第二朝先返啦，咁都得嘅。即系我呢啲情况纵成世界嘅，系咪？咁于是乎，我同个业主就商量啊，喂，我租嘅时候明明系24小时出入噶嘛，点解而家嗰啲咁嘅情况发生都得嘅咩？咁样，咁于是乎咧，佢系打去同个管理公司同埋同个看监了解，吓，竟然佢调转枪头企咗喺嗰边都够胆嘅，即系嗰个业主，即系你有时叫我好相信啲大陆人。好文明嗰个钱咁就点呢，因为我业主系大陆人嚟嘅，即系嗰啲话啦，起码即系佢竟然啲逻辑系咁样嘅，即系你明明系好合理嘅，兼夹有三个看间，就两个看间都黑尽几份，真系夜晚就算瞓紧觉都开门，佢都接受呢个工作嘅现实嘅。但系竟然我个业主系包容一个咧系会唔开门嘅，又系同样喺大陆嚟嘅一个看间。兼夹同个公司去企埋一阵线，即个管理公司。咁最尾呢我做咗人民英雄啦，当然就因为我用一个道理嚟空完佢之后呢，咁佢就妥协咗，就令到成层大厦连咗个咪帽呢，就係话夜晚11点后返嚟呢就登记身份证。但我 day one 从来都冇唔俾佢登记身份证嘅，原因就系好闲啫，因为你保安嘅理由，咩人翻过嚟你都知啊嘛。 咁於是乎之后呢就变奏啦。咁嗰位管理员呢就撳咗钟之后15分钟先嚟开门。咁我就好兴啦，喂，咁搞错啊，咁都得嘅咩？即係专得唔开，我仲要次次都系巡緊楼喎，但明知系咪巡緊楼啦，当然。咁於是乎呢就我又投诉啦，喂，咁唔掂㗎喎，你15分钟开门，我唔知你系咪唔开门㗎嘛，我唔知你系咪你咪晕咗㗎嘛。啊，点知白热化呢，佢表明立场呢就撑嗰个看更都够胆死。即係大家同事天涯沦落人啦，大家大陆落嚟嘅，大家系大陆落嚟嘅，香港人啲面口好难顶，我喐啲又走去投诉，即係佢觉得我系嘟姐呀，可能系。喂，但係我租你个单位嘅时候的的确确我问清啲你系咪24小时出入先至租㗎，但今日你咁样留难我，咁当然你可以同我拗，我冇话唔开呀，我15分钟先开，因为你吹呀咁样。咁我都系事实上系吹唔涨嘅。咁我点解讲咁多呢个故事俾大家听呢，我就系想 round up 返最尾嗰三个看更都系唔睬我。即系同我出事嗰个看更唔睬我就唔奇呀，系咪？咁嗰两位平时大家都合作得愉快嗰两位看更直头见到我另歪面行嘅。咁到咗近呢两日就有一位破咗冰啦，原因就係有时候夜晚返嚟咁中意硬食要开门俾我，仲要开闸嗰、那个最好 service 嗰个呢，我唔明点解，即係都有朋友答过㗎啦，就话大家同事唔想阻面阻阻咁样，所以咪连你都唔睬囉咁样。即係我又重复返呢件事呢，虽然係真係好沉气，咁但係我觉得真係好我觉得好冤屈囉呢啲嘢，真係即係有冇留你交租，你只不过系攞翻你应得嘅嘢，都要俾人哋咁样对待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咩世界嚟嘅咧？究竟 ？Alan Chan 有冇留意讲梁天琪套纪录片《地厚天高》？评呢个 live， 因为你要度过看更休息时间。 屌，咁你唔好再看更啦，要休息。喂，咁呢梁天琪到天高地厚呢，我见到有个导演出嚟讲个嘢，我先呢单事啫。大家边度睇我又唔知，同埋我唔知边度睇，同埋冇睇过囉。咁梁天琪呢啲我觉得係其中中共一隻纸牌嚟嘅啫，即係其中一部棋嚟嘅啫。咁佢都係因为靠呢啲人嚟 create 香港有一个港独嘅思潮。或者港独嘅一个实体嘅现实，有啲人有啲证据，咁就令到佢有个好嘅机会嚟打压香港嘅所有自由嘅啫。咁共产党嘅招式呢，只要大家睇返一啲历史呢，就你唔难估到佢嘅。但係你可以话我你乜都系讲咩嘅啫，讲阴谋嘅啫，咁但係你咪自己睇囉。其实呢几年发生嘅嘢呢，佢都系循住共产党嘅历史佢做过嘅嘢，或者你唔系话共产党，或者人模仿共产党做出一啲咁嘅套路呢，即系都唔奇嘅，咁就即系唔好讲得咁死。咁所以啊，大家自己諗下啦，即系我讲嘅嘢都我其中一个分析，咁你可以有10个分析嚟再大家交流下都唔奇。啊，头先我讲错 Dominic， 本文前唔系青年新政第一个接触我嘅唔系 Dominic， 系 Donald， 因为啱啱有咗 Donald 入咗嚟。Hello Donald 你好，你应该唔系 Donald Charles， 你系 Donald N。喂，咁时间差唔多啦，虽然今日可能吹短少少，原因咧我而家要开始执嘢，预备听日嘅拍摄，咁样就希望大家吓继续支持啦。咁啊唔讲太多废话啦。咁啊如果系最交代一样嘢，走之前。就是呢，有朋友话睇咩天外有天就明白 HiFi 嗰啲嘢呀。啊，我都希望你自己试下囉，即係你唔好听完就觉得啊你讲啲又啱咁样。咁你自己试下啦，真係好似我咁样，即係做下 blind test， 自己呃自己咁样，你咪知道自己究竟听到啲咩囉。咁同埋天外有天呢点解停咗呢，即係要同阿邓武识解释返嘅，因为邓武式呢就好帮我手呢，就帮我将啲 archive 呢就抌去香港网台同埋CarSquare 嗰度。咁再同网台 app 嘅朋友打个招呼啦，即係如果你听緊 CarSquare 或者香港网台嘅话呢，都欢迎你继续 subscribe 咗，咁次次都 有 notification 就出㗎啦。咁我首先同啊唔係而家同啊特務式解释返呢，就係、是、关于、天外有天。咁我搵返我嗰个 archive 呢，好似係肥文咁、多集已经出晒啦。咁呢之所以我改嗰个 channel 叫做老探回帶嘅原因呢，就当然係唔止肥文嘅天外有天啦，因为天外有天有成三四十集嘅，咁有肥文出咗咁多呢，都係大概三分一到啫，咁仲有三分二呢就出緊嚟嘅，但原因呢就要我将嗰啲生 archive 变返做片 upload 上 YouTube 先至有得听，咁基于我呢排呢个工作就非常非常非常繁忙嘅原因呢，咁我就停止咗拍开箱文同埋upload 啊天外有天嘅片，咁顺带呢就同Mac Low 啦 ，Max Low 啦 ，Mac Low 定 Max Low，Mac Low 啊，定系 Max 啊，系啦，咁交代翻，因为咧佢借咗几个电话我拍开箱文，但系好可惜咧，我到而家咧，我都未能够有时间拨到勇去做呢样嘢，真系好抱歉。但系假若你个电话好赶住用，或者好想试下先咧，你可以同我提出，我俾翻你先，因为我起码都要下个再下个礼拜先可以得闲拍到开箱，唔系先出到开箱文街，可能下个礼拜尾都得嘅。咁所以唔好意思啦，攞咗你电话咁耐，咁啊又未得闲拍咁样，咁希望你会啊体谅。咁好啦，咁啊大家都休息啦。咁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